选了解访问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依照我们勾炫 Magic Hour 呢，今天一定要说一个 Happy TGIF， 就到了周末开开心心的时间呢，都不懂已经第几个周末了，很开心在周末可以去看剧啊，跟朋友哈拉，或者是去运动，对不对？配合我们勾炫 Go Go Go Limbin 呢，这一次的第二届友谊赛主打的就是一个打羽球公开赛啊哈，就来跟大家聊聊打羽球到底对我们有哪些好处呢？在勾炫的 IG 这个贴文就可以看到了。首先第一则就是 燃烧你的脂肪，然后呢就是减脂的利器。 确实，因为就是一个有氧运动嘛，很多的朋友他们可能不喜欢跑步，不喜欢上健身房。那打羽球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运动，因为你在打的过程中那个娱乐性啊，会把你的酸痛啊，或者是你的气喘给带过，你就不会注意到它了。 而且我觉得小白来说呢，打羽球是真的真的有燃烧你的脂肪，因为为什么你不会打吗？只能怎样跑来跑去捡球咯，跑来跑去去打球咯。 Right. 这个对你来说非常的有氧运动来的。 而且 如果你一年没有运动的话，这是你运动量最多的一次。 哎，这是真的，因为有时候女生或者是那些不会打的，精力都花在捡球。 对。 然后就真的有运动到了，也算是一种运动啦。 对啊，跑来跑去捡球也是嘛。 啊哈，除了是真的是做有氧运动，还有一个东西， 还 打羽球的。有养眼的人 啊，谢谢你这样赞我。 哎，真的有一个调查是这么说，不是讲你啦，是讲打羽球，羽球这个运动真的是最容易遇到很多帅哥美女的运动，因为它真的是比较民众可以接触又容易学会的一个运动。 而且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家住家附近的一些帅哥啊，或者是美女啊，过来运动跟他打球你也开心。 而且我们的国家选手也是很帅啊，帅哥美女来的全部都是啊 哈，对不对？是看他们又会打球又为国家争光，而且呢他还会来到我们勾炫Go Go Go Limbic 哦，这一次的活动将会在7月20号的下午2点到6点呢，就在 CPS Subang Badminton Sports Center。想要看到我们的国家的球员或者是教练，又或者是很厉害的 KOL 们来一起组队打羽球的话呢，现在去到 GoShen.ny 报名参加，位置有限，得奖的组别还可以获得1000令吉的现金奖金 哦。 但是温馨提醒啦，所有幸运儿呢，记得要自备羽毛球拍啊！期待见到你们，详情条归浏览 GoShen.ny。GoShen Go Go Go Olympic， 青春不会疲。 手机 GoShen Be Your Trend。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 不是啦，我们是GoShen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啊。 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lex Warren 和 Rosette 的 On My Mi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啊，以下的哪种毛呢是不会用来制作羽毛球的？因为我们这个礼拜都在聊羽毛球嘛，勾选 Go Go Go Limbing 嘛，大家也打过羽毛球都知道真的是羽毛嘛。这四个毛，哎，其中一个真的不能拿来做啊。 A鸭毛 ，B， 鸽子毛， 哇哦 ，C， 鹅毛。 我觉得做羽毛球呢，最重要那个羽毛要够轻，不然它是飞不起来、打不过去的，因为它重的话就会很沉重了，它会跌下来。所以我觉得要够轻的羽毛应该是不会被用于不会被用于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鸭毛。啊，因为呢，你看这三个动物里面呢，鸭呢是没有可能飞起来的，鹅还有飞一点点这样子，鸽子的话不用说啦，它完全能飞起来，所以我觉得 A 鸭毛是不可能的。 嘿， 我没有看过鸭子会飞起来的感觉的。 可能是因为鸭子它的生物的这个属性就是有属水的，所以它也可以在那个水上面游泳啊， 哦、 因为它有那个油脂分布在它的羽毛啊。对呀、啊，可能跟它的羽毛的重轻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我们的羽毛球好。好像如果你放在水面的话，它好像它会浮起来、 啊、 也是没有沉下去哦、 啊。因为它有那个油脂分布在那边，也是有可能啊。鹅毛，鹅也是不会飞啊，为什么不选鹅呢？ 它有飞一点点，我有看过它飞一点点，就它兴奋的时候会叽叽叽叽叽，然后就掉回去水里面了。 鸭，你把它丢去天上，它也会叽叽叽叽这样掉下来啊。 鹅不一样吗？鹅飞起来比较好看，鸭完全不会飞的吗？不然怎么会有丑小鸭这个故事呢？ 丑小鸭跟鸭会不会飞是没有关系的，OK？ 它是跟变美有关系的，好不好 ？OK， 我 乱乱讲，乱乱讲。所以你选哪一个？ 我选择 A 啦，鸭毛啦，我坚持我的答案。 可是北京烤鸭是被吊上来的、还是会飞啊？飞在半空啊？ 是人工吊上来吗？不是它自己吊吗 ？OK， 代表你还没有那么笨啊！ Hello? OK， 莹莹选择 A， 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赶快来到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吧。 守住勾选 B Beyond 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陈华的要去见你的夏天陈华的演唱会呢要去见你的夏天同名啊将会在8月17号晚上7点30分在 The Platform Menara Can TTDI 温柔的开唱 my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他演唱会的入门票咯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继续来猜猜猜 第一场脑洞大开歌曲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是呢跟羽毛球有关的冷知识大家都应该有碰过羽毛球吧真的是由羽毛来组成跟它前面那个顶端的那个棉嘛对不对、嗯、OK 那这个羽毛到底是用哪一些毛类哪个动物的毛呢今天的题目是以下哪种毛啊是不会被用于制作羽毛球的、 okay. 三个选项 A 鸭毛 B 鸽子毛 C 鹅毛哈来听听看我们的好朋友这个是汤泉你选择什么答案呢 我觉得是鸭毛吧因为鸭毛它的羽毛也是属于比较那种软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不适于做羽毛球这类的如果它的羽毛去做羽毛球的话这样如果打羽毛球会很像球很像没有力这样答案是 A 鸭毛 我摸过羽毛球呢它的羽毛是比较硬一点比较尖一点的不会软软好像我们的公仔里面的棉花这样的、布置的所以我觉得鸭毛我有摸过但是它的鸭毛呢真的是软软这样子非常的 soft 的鸽子跟鹅毛的话它们的毛是比较属于硬一点点的还是尖尖这样子的所以 A 真的是答案啦每个人给我选一样鸭毛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不懂你有没有这个是题外话、以前我小时候有遇过一个蛮特别的传统疗法的 是吧 那时候我好像真的也才6、7岁我好像生了个大病之类的、 okay. 然后我父母带我去见一位老太婆、嗯、然后那个老太婆她用鸭毛跟鸡毛、嗯、然后沾了那个水果涂抹在我身上 For what? 她讲那个是可以降热还是什么的有真的有这个疗法我到现在我忘不了因为我那时候浑身都是那个鸭毛跟鸡毛的味道、真的她就把那一撮的那个鸭毛鸡毛弄成一团黏黏样啊、然后涂抹在我身上、不知道是不是要把我拿去烤 好像是哦， 好像是哦原来是献祭仪式了。 妈妈也是有用鸡毛啊，为什么要打 打人啊？ 鸡毛扫啊，啪啪啪！ 可惜鸡毛是用来做那个藤条来打人呐、啊。但羽毛球是用什么毛呢？今天很多人选择 A， 你的答案是否也是如此？回来我们再听听吧。 手就够炫 ，Beyond Trend。 如果问你一生里最棒的学生时期是什么时候，我 Broccoli 李伟俊肯定会回答中学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学的朋友会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课堂上的笑声，操场上的奔跑，藏在纸条里的秘密，一起赶作业的日子，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第一次考到驾照带朋友去妈妈，第一次在学校过夜看星空，第一次喜欢班上的某某某，这些回忆都难以忘怀吧，所以好好珍惜吧。来猜中算你厉害 猜你几时脱单 哎呀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嘞我是说勾选猜猜猜这里呀、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可以快充你的脑哦 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范丞丞的 I'm here Hello 你好我是 YY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跟羽毛球有关的冷知识啊以下哪种毛呢是不会用于制作羽毛球的一共有三个选项选项 A 鸭毛选项 B 鸽子毛选项 C 鹅毛再来听听我们的7908 Johnson 再次报道了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鸭毛啦因为鸭子喜欢浮在水面上的嘛然后我印象中他们的毛好像是有一点点油的成分所以拿来做羽毛球的话应该会比较困难点啊 大家都选择 A 鸭毛嘞而我觉得 B 鸽子毛没有可能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羽毛球我们都是这样打过去它类似好像飞过去的概念嘛而鸽子的话以前有一个叫做鸽子送信 啊, okay, 啊 所以 鸽子的话可以丢上去就可以飞过去了嘛所以 B 鸽子不可能啊它的方向跟这个羽毛球一样的一丢它就飞过去了的啊 所以是 A 吗 A 我坚持我的鸭毛好对就是 A 毕竟今天是星期五我就来个大放送好不好、 有 tips 啊 来告诉大家今天 ABC 三个选项大家都选择 A 鸭毛吗鸭毛不是答案 哈 毛球啊。 所以 B 跟 C 鸽子毛跟鹅毛选一个，哪一个毛是不会用于制作羽毛球的，你再猜一猜，回来就给你正解了。 OK， 手机歌选 Be Your Own Trend，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appy TGIF、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艾热和王以太的倒数说爱你，我们真的是很爱你，所以要介绍你去听他的演唱会啊， Love Me Later by 王以太呢，8月29号晚上8点在 Zepp Kuala Lumpur 震撼的开唱， mytalkbookmyshow.com 去买他演唱会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妮，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哎，今天还真的脑洞大开了，可能很多人会猜错哦，以下哪一种毛呢是不会，我讲的是不会哦、嗯、被用于制作羽毛球的，就只有三个选项， A 鸭毛， B 鸽子毛， C 鹅毛。 刚刚 Broccoli 有 tips 给我们说就是 A 鸭毛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大部分的听众跟我都是选择 A 鸭毛的，因为他们觉得鸭毛呢就是毛茸茸这样软软这样子嘛，羽毛球的话它的羽毛是比较硬一点的，所以鸭毛是不可能的，结果 A 不是答案。 对，刚刚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一个大风声，绝对不是 A、B 和 C 来选一个呗。 C, 我选 C 鹅毛啦，因为刚刚我有分析到鸽子毛的方向跟类似羽毛球一样丢过去它就会飞掉的、uh-huh. 啊，鸽子送信的这个方向， 所以你选择 C 鹅毛不会被用于制作羽毛球。 对， C 鹅毛。 恭喜 YYY 莹莹今天又再次的答错了，也就是 B。 可能结果是答案、哎、 你今天是一个扫把星啊，只要莹莹选什么大家不要选那个答案就对了。为什么不能用鸽子毛来制作羽毛球呢？虽然说鸽子会飞、uh-huh. 但如果你仔细去观察跟了解的话呢，鸽子的它的毛片结构是不同的，因为鸽子的羽毛也是比较松软、oh. 形状不规则，不适合羽毛球的飞行稳定性跟耐打性、uh-huh. 而且呢鸽子的羽毛通常比较短，无法满足羽毛球所需的长度、uh-huh. 大约是落在6到7厘米才算是优质的毛片可以做羽毛球，但是鸽子毛太短了，而且鸽子毛的产量比较低，你要收集跟筛选呢成本比较高，远不如鸭毛跟鹅毛那样的普及、 啊、真的没鸽子的话其实你去到什么国家你都可以看得到的、哦、因为我看过人家的 vlog、嗯、他不敢去到日本啊还是英国啊还是泰国啊都是看到这个鸽子的。 OK， 那是因为你在路上看到吗？但是我们因为有吃鹅肉跟吃鸭肉的习惯、啊、所以有很多那种畜牧他们是养一大卷子的那些鸽那个鹅或者是鸭，所以它的产量肯定是远超过你在路上看到那些飞的鸽子、 哦啊、而且他们的羽毛也比较长一点，适合做羽毛球这个长度啦， 学起来冷知识呗。 给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